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，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由我，任风带我停停走走，孤独依旧，多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，却不愿痴心得到你的温柔，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，看世界悲欢离合难分难舍，和谁在为我守？我和我追逐的梦， 追逐的梦， 擦肩而过，永远也不能重逢。我和我追逐的梦， 追逐的梦， 一再错过，只留下。 寂寞。